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55集，血战。展昭赶去，将几个抢尸体的黑衣人都揍趴下之后，扯下蒙面纱巾看长相都不认识，问他们话也不说话。从衙门里赶出来的邹良蹲下看了看，捏住下巴掰开一个的嘴，皱眉看向展昭。 哑巴，都没舌头。 功夫也一般，还敢来衙门口劫尸体。奇怪了。 展昭回头看了看，就见赵普他们也来了，小五甩着尾巴跟在后边。 白玉堂呢？ 追那下毒的去了不是吗？ 展昭觉得有些微妙，就转身追白玉堂去了。不过白玉堂追着人早就跑远了，也没找到他踪影。展昭带着小五走到刚才白玉堂追进去的巷子，伸手一拍小五的脑袋。 找你兄弟去。 小五也不知道懂了没有，顺着巷子就跑进去了，但是很快晕了，转着圈茫然地望着房顶。 上房了。 白玉堂追着那暗中盯梢的人走，发现此人轻功还挺高的，而且似乎非常熟悉地形，一时半会儿还捉不住他。白玉堂可没那么好耐性，抬手一刀出鞘。 不用那么认真吧。 那人话没说完，云中刀从他耳边飞了过去，那人一拐弯，但是刀直接穿过拐角的墙壁，从他眼前横扫而过。 哇啊！ 那人又大叫了一声，不过动作很灵活，往后一弯腰，堪堪逼开了刀，从刀下钻了过去。白玉堂已经到了，一脚踩在云中刀的刀柄上。 你确定还要跑？ 那人此时已经跑到墙根，拐弯到了另一条巷子。白玉堂从刀上下来，伸手抽出墙壁里的刀，再抬眼就见前边的墙边扒着个人，探出半个脑袋往他这边看。白玉堂看了他一眼，这人应该年纪不大，似乎很年轻。那人看到白玉堂，咽了口唾沫。 乖乖，中原武林年轻一辈里，这么有一代宗师范儿的，估计也就只有白玉堂了。那气势，不愧是天尊唯一的徒弟。哎呀，你 那人叹了口气，转身接着跑。白玉堂倒是有些好笑，不过觉得这人可能并不是下毒的人，但是之前一直在跟踪他们是绝对的。想到这里，白玉堂直接上了房顶。那人一直七拐八拐跑出了城，跑到了一片林子里，往后看看，发现白玉堂没追上来，擦了把汗。他可能跑累了，在一棵树下坐了，喘口气，从腰间摘下一个葫芦来，扬起脸喝了一口。可就在他一扬脸的时候，看到前方的一棵高树上站着一个人，一袭白衣胜雪，黑发和白色的衣袂在风中微微的飘动，那叫一个仙呐！那人倒了嘴里的酒全部喷了出来，他抹了把嘴，刚想起来，就见白玉堂突然抽刀出鞘。出刀速度实在太快，以至于他根本没看清楚这位大仙的动作，刀已经到了眼前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等明白过来的时候，眼前寒光一闪，那人赶忙一捂脖子， 完了。 但刀却没到他身上，耳边倒是传来了古怪的声音。那人坐地上，将眼睁开，四周围不知道什么时候围了一圈穿着白色古怪衣服的人， 这些人头上身上都是羊毛一样纯白的布包裹着，只留出两只眼睛的空隙。再看地上翻起来的雪，原来这些人刚才埋伏在雪里呢。而眼前白玉堂就站在离他三步左右的地方，一只手背在身后，另一只手抓着那把长长的银白色长刀斜在身侧。就这个动作摆的，那人瞬间有种想给他跪下的念头。 啊，简直帅爆了！ 白玉堂也看了看眼前坐在地上的人，此时看清楚了，原来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道士。长得挺干净的，穿着件灰色的道袍，背着个小包袱，手里拿着个酒葫芦，睁大了一双眼睛看着他。这少年内力甚高，但是却似乎并不会什么功夫。他刚才能跑那么快，完全不是因为轻功好，而是因为内力的作用。 莫非这内力不是他自己的？ 白玉堂微微吃惊，忽然像是明白了什么。 你身上有什么他们要的？ 少年张了张嘴，伸手拿出一卷东西来。 钟灵死前给我的。 你的内力也是钟灵给你的？ 嗯，我看到黑虎跟你们在一起，所以我一路跟着。 之前死掉的那个道士跟你是一起的吗？ 啊，我师兄死了？ 白玉堂倒是觉得发展有些出乎预料，但又在预料之内。这少年的打扮和那死去的道士的确很相似。白玉堂了然，伸手。少年看了看手里的卷轴，白玉堂微微一挑眉。 给还是不给？ 少年将卷轴交给了白玉堂，白玉堂伸手塞进了怀里，看了看四周。 想要就过来抢。 说完，白玉堂一脚将那少年踹了出去。地上都是雪，少年直接滑出老远，一头撞在了雪堆上。同时，四周围那一群白衣的刺客都拿着刀围着白玉堂冲了过去。看来这群人是想要他手里的卷轴。少年在一边盘腿坐着。 虽然白玉堂的大名我听过，不过一个人打那么多个，行不行啊？ 白玉堂见来者不善，而且似乎训练有素，应该不是普通的刺客，他也没打算留多少活口。今天天气不错，大雪也正好，于是他抡起长刀，使出了天尊独门绝学。少年本来歪着头看呢，白玉堂那一个抬刀的起势就帅到他了，正想拍手，白玉堂的动作已经快到他看不清楚了。只看到满地白色的雪花都飞了起来，漫天飘散，像花瓣一样大团大团，随着刀光画出弧度来。那几个白衣刺客纷纷倒地。 哦，没血。 少年再仔细看倒在地上两个不动了的白衣人，就见在脖梗处都有一条红色的细线，貌似冻住了。少年摸了摸自己的脖子。白衣人一个个倒下，白玉堂一把云中刀上下翻飞，刺客根本无法近身，眼看就剩下了四个，那四个彼此使了个眼色，突然退开，伸手一摸口袋。 哎，小心啊，有火的！ 话音落下，就见那四个白衣人突然抬手一撒，一把银色的粉末脱手而出，银色粉末被风一吹，立刻四外散开，附着在飞雪之上。 小心啊！ 少年大喊了起来，但他还没来得及喊完，那几个白衣人手中两块火石一打，轰一声，四周火苗窜起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球，向着中间的白玉堂急速燃烧过去。少年张大了嘴，还没来得及捂上自己的眼睛，就见白玉堂翻手将银刀直接插在了地上，大概带着内力。银刀周围一大片雪花，像是水花被石头击中一样四溅开来。随后白玉堂抬手一运内力，就见他衣袖一甩，两掌拍出， 四周围瞬间白雾弥漫，火像是扑到了水上一样瞬间熄灭，一阵阵白气和刺啦声赏心悦目。那个刚刚形成起来的巨大火球从中间被冰雪扫开，同时那四个白衣人突然捂着自己的手惨叫了起来。少年擦擦眼睛看，只见几个白衣人就地打滚，刚才用来打火时的手整只掉到了雪地里，竟然被冻成了冰块。再看白玉堂，依然站在雪地里，轻轻一拔刀，衣袂和发丝随着雪花的落下而缓缓飘下，还是那张万年不变冰山脸，站得还是无比的稳，无比的仙，看得少年下意识咽了口唾沫。 棒气啊！ 少年正出神呢，身后突然有动静，一惊，头发被人抓住了。少年喊了一嗓子，眼前寒光一闪，一把匕首架在了脖子上，还有一只戴着白色手套的手。少年回头看了看，是和那些白衣刺客一样打扮的一个白衣人，大概刚才一直躲着没出来。白玉堂看了看他，白衣人显然知道白玉堂不好对付，于是抓着少年做人质。 你别过来，刀扔了。 为什么我跟他不是好熟的？哎呀， 闭嘴。 白衣人虽然凶恶，但是少年看得出来他在抖。也对，刚才那一交手，那几个白衣人没一个能在白玉堂面前走过去两招的，简直就是碰到即死。少年又回头看白玉堂， 你好歹是个大侠，不会见死不救吧？不过也不用扔掉刀那么傻，宰了他好了。 可出乎少年预料的是，白玉堂还刀入鞘，枪一声抬手做事要将刀扔到地上。 不是那么实在吧？ 但还没等少年想明白，眼前忽然人影一晃，随后白玉堂那张极俊美的脸出现在了眼前，鬼魅一般，不知道怎么过来。少年一惊，再看白玉堂的手正抓着顶着自己脖子的那把匕首。少年又咽了口唾沫，就觉得脖子整根都好凉啊。再低头一看，白玉堂松开手，他手上也没血，而那把匕首被冻住了，然后裂成了几半，落到雪地里。白衣刺客手里只抓着一把刀柄。少年双膝一软，跪到了地上，白玉堂一手抓住那刺客的脖子，一把将他按在了身后的树上，盯着他的双眼。 谁派你来的？ 白衣人此时牙关都在打颤，倒不是他怕，还不至于那么没种，是因为冷啊。白玉堂的手跟冰似的，从脖梗传来彻骨寒意，冻得他全身的骨头关节都在咔咔作响，好像连血都冻住了一样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